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6年12月12日，一夜之间，西安城风云突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为您呈现那段风雷涌动的岁月。华清风云，西安事变内幕。延安会谈之后，刘鼎随周恩来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4月13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正式代表。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这次正式派你去当代表，这对我们党和军队都很重要。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这种关系，要真诚地帮助张学良培养干部。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 肩负着周恩来的嘱托，回到西安的刘鼎就住在张学良公馆的这栋楼里。张学良待刘鼎为上宾，刘鼎为了增强和巩固东北军中的抗日力量，建议张学良在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在卫队营中建立抗日学生队等抗日团体，同时还把一些师团及军官派到总部从事机密工作，以此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方式。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吕正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入张学良公馆的。而这一系列措施当中，最为重要的则是王区军官训练团。1936年6月，张学良呈请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部的王区镇组建王区军官训练团。张学良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表示，这一军官训练团是效仿蒋委员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名义组建。蒋介石当然是乐不可支，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培养的目的在于剿共，而这个王区军官训练团训练的目的则是抗日。为了迎合蒋介石爱当校长的癖好，张学良提出训练团团长必须是蒋委员长，自己只能当代团长，而副团长则是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岁在当地组织了一个维护农民权益的对抗政府的组织中秋会。 孙中山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呢，提出了新的三大政策，叫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完全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的一个信徒。在北伐的过程中，结果国共就分裂了。蒋介石1927年4月开始屠杀共产党人，那时候杨虎城和共产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就是所以他非常思想上非常想不通，就是孙中山刚死，结果国民党就出现了一股反共的潮流。恰恰在这个时期呢，中国又发生两件重大事件，一个是济南惨案，第二个事件是6月1号日本人在东北的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企图直接染指东北，一步步的加紧侵略。他作为一个军人，坚决要反对日本的侵略，竖军旗 于长白山之巅，引战马于东海之滨，一定要把日本的势力彻底赶出中国去。这1928年杨虎城就下了这样的誓言。 张学良与杨虎城无疑是两位西安事变中的主角，方圆际会之中，两人各自与共产党联系已久，却互不相识。早在红四方面军进入陕甘地区之时，杨虎城就为红军提供过军事地图，先后与红四方面军和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两人对蒋介石排除异己与中共消耗的安排早有不满，在劝蒋抗日的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安绥靖公署的院子里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杨虎城就派人把这块场地给整理了出来，并且让手下那些网球打得好的高层干部经常约张学良过来打网球。1936年春天，有一次打完网球之后，张学良突然问杨虎城，如何才能实现我们抗日的目标？杨虎城表示要先停止内战。张学良提到他与蒋介石谈过很多次停止内战的事，可蒋介石的态度很坚决。杨虎城沉思片刻说，软的不行，有硬干， 首先就要从基层士兵军官的思想入手。在刘鼎的提议下，东北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孙达生、厉幼文和进步人士高崇民分别撰写了3篇文章，合译为小册子，取名活路，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 时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王居仁回忆说，活路文章出来了，但却遇到了印刷的困难。我们和经常有生意往来的几家印书馆商量，谁都不敢印，他们说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学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印刷书店的老板都不敢接，一看讲抗日谁敢接。最后张学良找杨虎城说，你地方人地方熟，你帮我来印。 就在新城17路军总部军需处里，有一部铅印机，那有数道岗哨，可以秘密印刷装订。杨虎城随即派人负责印刷，并再三叮嘱事关重大，一定要严守秘密。这本小册子它的封面上是一幅东三省的地图，提醒着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抗日是唯一的活路。当时像这样的小册子在王区军官训练团几乎是人手一本。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当时活路总共印了8000册，6000册交给了东北军，2000册交给了杨虎城的第17路军。活路的印发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学良本人对此也是十分的重视，在发给他的小册子上一些重点的词句，张学良都用红蓝铅笔做出了标记。不光是王区军官训练团，短时间内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全军将士抗日情绪高涨。 1935年10月份，一份通知令王区军官训练团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有个大人物要来了。 听说王区军官训练团办得不错，10月26日，张学良、杨虎城陪同名义上的团长 蒋介石来到王区军官训练团训话。走上讲台的委员长先说：“明里义，直廉耻，安内攘外。”最后又指责一通：“不努力剿共、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当，是非不清。”蒋介石讲的是浙江话，很多学员根本就听不懂，可那也得在下面耐着性子听啊。直到蒋介石走了以后，很多学员才明白过来，蒋介石的训话分明是在敲山震虎，学员们气愤至极。据一位叫韩生涛的学员回忆，蒋介石训话的第二天，张学良的参谋顾问来给我们上课，只见他一声不吭地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先安内而后攘外。”之后在下面又写了一句：“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他拿粉笔把上面那句话打上了叉子，之后整句擦掉，只留下了那句：“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他对我们一笑说：“下课。” 王区军官训练团吸收瓦窑堡红军大学的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提倡官兵平等，加强了官兵团结。从1936年6月末开始，共办四期，其成员不是一般的师长、团长、营长和参谋长、团副等，而是在军队中有抗日认识或思想比较进步的校级军官。经张学良审定，其中多数人是从特别人士档案里选择出来的，准备在干部连结业后留作将来各期训练军官时的骨干。王区军官训练团是东北军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东北讲武堂、葫芦岛海军学校、同泽新民储材馆一样，在东北军军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坚持抗战救国具有重要影响。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的行动可以说是极其严密的，与红军之间的电台沟通也只是在67军军部和张学良的公馆里进行，外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但中统特务的嗅觉还是极其灵敏的，他们还是从活路等线索寻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中共地下党员宋黎是张学良的秘书，他经常与学生抗日骨干马绍周相约在西北饭店碰面，这一举动使他们很快就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锁定，于是中统采取了他们一贯的行动方式，绑架。 8月29日深夜，市委营长孙明九报告张学良，陕西省党部的中统特务秘密抓捕了学生抗日骨干马绍周，更为严重的是，前去交涉营救的市委营参谋关石润竟然也有去无回。这两个人都是东北军中的抗日骨干力量，被中统抓走，一旦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东北军、陕军与共产党之间密切交往的秘密极有可能就此暴露。 听完报告后，张学良对这两个人的分量心知肚明，此时救人如救火，如果事情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对于孙明九提出的去搜查陕西省党部抢人的建议，张学良犹豫不决，他再三强调此事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以弄错。就在这时，张学良的电话突然响了， 接完了电话，张学良把手上的听筒一摔，通知卫队营把省主席邵力子找来。 其中在抓宋黎的时候呢，宋黎在马路，就在马路上抓的，就徒步的要押往这个省党部，那时候特务主要是归省党部管。结果在路上，这个宋黎一看呢，周围对面来了一支巡逻队，这巡逻队呢是杨虎城的宪兵，就高喊就土匪绑票。那宪兵一听，赶紧就围拢过来，就把这抓人的和被抓的全都给这抓了。由这个杨虎城就通知张学良说，你的部下出事儿，被人抓了。啊，张学良就说马上我派人来接走，就把先把宋黎接走。接走以后呢，他听说他还有一个副官已经被抓到这个省党部去了。 向宋黎问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张学良立刻派人找来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据说这屋子里拍桌子的声音，楼下的侍卫都听得非常清楚。据张学良的侍卫，当时张学良大喊着，我是戴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省党部的人为什么敢如此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邵力子赶忙搪塞解释说，哎呀，他们也是奉了委员长的命令来抓捕几个共产党的，事先呢没有请示。没等邵力子讲完，张学良大声说道，什么共产党，什么委员长的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要管了，自有办法。说完他命令侍卫营长孙明九带着早已准备好的一个营直扑陕西省国民党党部。 孙明九的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佩仓、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兰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一个姓李的队长抓获，关在侍卫营监狱。除此之外，还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孙明九回忆，这一夜张学良都没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被救出来以后，张学良才松了一口气。因29日这一天的电报代码运木为燕，这一事件被称为燕晚事件。 就在燕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去了一份请求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明知张学良言不由衷，可是陕西省党部不争气，既没有拿到证据，也没有抓到人，于是蒋介石就只好给张学良回了一封电报，说你既然知道错了就行了，以后避免就可以了，至于处分嘛，就免了吧。表面上看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双方都知道这场戏才刚刚开始。张学良、杨虎城深知他们两个人与红军密切联系的秘密，蒋介石肯定是有所察觉。而在这个事件之后，蒋介石也暗下决心，西北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是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毫无疑问，这也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1936年9月18日，正值918事变5周年，西安的学生走上街头，前往西安剿总司令部面见张学良，呈上了上副司令书，告诉张学良忍辱退让只能加强敌人的侵略。5年来血泪斑斑的历史告诉我的都是教训，不要再相信那些亲善等待调整的辞令，等到哪一天侵略者都不会交还东北。长城之战已经证明敌人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拼着我们的血肉头颅一定可以达到回家的愿望。 张学良深受感动，决定再次劝谏蒋介石抗日。1936年10月31日，就在蒋介石生日的当天祝寿活动之后，张学良与阎锡山拜见了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蒋介石声言色厉地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随后，蒋介石在军官纪念周会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指责张学良。 直到21年后，张学良在杂役随感漫录中记录了当天被蒋介石公开责骂时的心情：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恼，曾自隐气，因而愤恨消极，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张学良回到西安之后，与杨虎城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张学良回忆说，杨虎城同情我们主张，他认为蒋委员长虽有抗日的意向，但却被亲日派左右，等蒋委员长再次到西安来的时候，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四目相对之间，两个人的心里都清楚地知道一切行动意味着什么。 1936年年底，红军和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协定拟好，毛泽东已用印，并且将文件送到了张学良案头，只是未待张学良签字，蒋介石突然飞到西安督战，一次兵谏即将改变中国的历史走向。此时的中国西北方繁星璀璨，在暗夜破晓之前映照着茫茫大西北，在这里三股力量正在不断凝结聚拢，他们所拧成的绳索将力挽狂澜，改变中国的命运。1936年12月12日，一夜之间，西安城风云突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档案特别推出《华清风云：西安事变内幕》。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栏。 好，开始吧。 两